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018年的11月27号星期二，农历的10月20。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3和8。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北风较大，伴随着浮尘，在白天浮尘会逐渐退去，能见度彻底改善，预计午后天气晴爽，视野开阔，北风风力也会明显减弱，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由于天气较冷，早晚气温低且风干物燥，请大家注意保暖保湿。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到白天是晴间多云，早晨有浮尘，北风4级，阵风6级左右，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15%。在今天夜间是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70%。总的来看，早晨时段北风较大，伴有浮尘，请大家注意出行安全。白天能见度逐渐彻底转好，天气晴爽，适宜出行。预计未来3天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11，适宜您擦洗车辆。 城市文化范儿，脑洞大开的任天堂。前不久，世界著名游戏形象马里奥的原型马里奥·西格尔先生在美国病逝，享年84岁。西格尔生前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开玩笑地说，我还在等待任天堂给我寄来的专利支票。也正是他的一个举动，成就了这个享誉全球的著名游戏人物。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他当时做了什么举动吗？ A. 租房子给初创的任天堂，为任天堂出资。 C. 创立了任天堂。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才的互动部分的第一道题就给大家放送了一遍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聊马里奥和任天堂这两个角色哈，一个是游戏中的角色，一个是现实中的品牌。那马里奥·西格尔的什么举动让他成为了马里奥这个游戏角色的原型呢？ A 是租房子给初创的任天堂， B 是出资任天堂， C 是创立了任天堂。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先来关注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郑振铎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最近在故宫博物院文华殿开展。这次展览所展出的文物全部是从郑振铎先生捐赠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中遴选出来的，共展出文物128件，其中1级品9件，2级品87件。展览共分为认识郑振铎、陶俑入故宫、余音三个单元。今年是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新中国文物工作的开创者郑振铎先生诞辰120周年。郑振铎先生作为新中国文物事业的奠基和开创者，对于故宫博物院的建设和改革事业都发挥了特殊的重要作用。 最近数百件被誉为世界美术活化石的古代岩画和边塞文化重要见证的居延汉简在中国美术馆展出。这次展览共展出岩画实物29件、雕塑6件、拓片39件、汉简106枚。岩画内容有人物、动物、符号及狩猎、祭祀、舞蹈等。展览将引导观众走入一个神秘莫测的岩画世界，借助万物有灵的动植物图像、丰富多彩的人文生活景观、局部的手印与人画、抽象的符号，打开我们对于远古时代的想象。这次艺术展会一直展览到12月2号。时代的温度，山东艺术学院建校60周年美术作品展最近正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共展出作品208组。这次展览是山东艺术学院建校60周年美术经典作品集萃，也是山艺美术事业发展的大型综合回顾。入木三分，田家清著作和作品手稿展最近正在国家图书馆展出。这个展览以田家清的著作手稿和出版物为主，以田家清提供的大画案、样式雷、器物烫样等多件重量级展品为辅，勾画出田家清先生在古典家具研究道路上的历程。田家清是中国古典家具领域的潜心研究大家，他编著的10多部研究明清家具的专著和创新设计的具有时代风格的明韵及家清志气系列家具在海内外都颇具影响力。最近，著名石刻专家刘卫东在房山区文物保护所的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对位于凤凰山顶的一处刻有“昭和”“占领”等15个字的摩崖石刻进行了初步鉴定。鉴定结果表明，这片石刻的刻画时间应为日军侵华时期，目的或许是为了祭功，而且手法十分专业。目前房山区已经整理相关材料并报送市文物局，计划将这片石刻认定为是近现代历史遗迹，与之相关的保护方案也正在制定当中。再来关注其他文化方面的消息。著名演员、朗诵家濮存昕最近宣布，从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听见美濮歌读美文朗诵会将以全新阵容分别在上海、北京两地上演。届时濮存昕将邀请姚希娟、袁泉、萧雄、黄宏、宋佳、吴京安、吴玉霞等朗诵艺术家和器乐演奏家分别登场，为观众演绎文学与声音的魅力。在篇目选择上，听见美尽量为各种文学题材的美感提供展现的机会，其中不仅有当代诗、古体诗和散文小说，还有戏剧等文学形式，力求使观众在一夜之间体验美文、美声、美乐的多重邂逅。首艺联舞台光影国家大剧院经典歌剧电影展即将拉开帷幕，这个周末和下个周末，观众将可在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和首都电影院西单店里欣赏到歌剧《阿依达》和《费加罗的婚礼》。除了欣赏影片外，还将有专业老师指导欣赏，为观众解读作品。另外，从现在到12月5号，这两家影院及中国传媒大学还将开设歌剧知识展览等活动，观众可以关注官方的活动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展映信息和票务情况。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 城市文化范儿。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京东市民的菜篮子再添一个新叶类品种，由市叶类蔬菜团队创新团队从欧洲引进的阿波罗绿，这种生菜是首次落户北京，也使得全市耐寒性的叶菜新品种达到了25个。阿波罗绿生菜的收采期比普通的陆地蔬菜可延后半个月，每亩的产量可达2吨，比普通的散叶生菜增产20%左右，主要供应麦当劳等快餐企业。 加拿大移民部最近在官网对外宣布，从现在开始，中国游客可以自主选择提交芝麻信用签证报告，作为财务及履约能力的证明。也就是说，中国游客办理加拿大签证时，可以不用再跑到银行去打印流水单和存款证明了。记者从蚂蚁金服了解到，这也是继卢森堡之后又一个可以使用芝麻信用分办理签证的国家。来自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已列加拿大第三大入境客源市场。目前加拿大已有数千家商家支持支付宝消费，包括了餐饮、住宿、景点、交通等各个领域。巴西国家博物馆馆长亚历山大教授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巴西国家博物馆的重建工作关键在于筹措资金。目前巴西国家博物馆还处于调查和抢救的过程当中，多家中国博物馆和研究机构已经有意向巴西捐赠藏品，尤其是在古生物学领域。未来甚至可能在巴西国家博物馆中专门开设一个中国厅，来展示中国研究机构及博物馆对其提供的大力帮助。国家电影局的统计数字表明，截至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日下午的5:27，2018年全国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2017年的总票房，创下了新的纪录。其中，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超过60%，在票房过亿元的73部电影中，国产影片达到了39部。今年票房排名前5位的分别是《红海行动》《唐人街探案2》《我不是药神》《西红柿首富》和《复仇者联盟：无限战争》。其中前4部都是国产片，《红海行》《唐人街探案2》作为春节档的大热影片，贡献了70亿的票房，而《我不是药神》则有三十亿元以上票房，《西红柿首富》创造了25亿的票房成绩。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2019北京公务员考试笔试将在12月16号举行，考生即日起到11月30号的18点可进行网上报名。从发布的公告看，2019北京市公务员考试共有1874个职位，共招录3243人，与去年相比减少了1029人。今年的考试政策也做了一些调整，如境外高校应届毕业生的毕业院校有所放宽，对非京籍留学人员的报考条件进行调整，对专业科目的考试时间进行调整等。例如，今年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职位专业科目考试的时间提到了公共科目之前，并且由上午改到了下午。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盛典将于12月5号到8号在天桥艺术中心举行。这次阅读盛典由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领导小组主办，将设置8大主题活动，如盛典之夜、主题演讲、经典诵读等环节，深入挖掘北京全民阅读的生动案例，举办阅读家主题对话，举办主题特展，展出北京市16+1区一区一品阅读地图、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案例、最北京实体书店展等，让广大市民切身感受阅读之美、阅读之力。为了缓解北京南站旅客打车难的问题，最近北京南站地区管委会在微信公众号上增设了出租车调度信息实时查询功能，发布地下一层东西两个出租车调度站代运出租车和候车乘客多少的情况，根据不同时间段代运出租车和候车乘客数量将实时更新信息，有效地提高旅客和出租车的出行效率。通州区第一个共有产权房项目通和家园从现在开始到12月10号开放申购登记，将提供1012套每平方米均价2.3万元的住房，有意向的市民可登录共有产权房申购网址进行申购。通和家园位于通州区台湖镇，距离地铁亦庄线和即将开通的地铁17号线换乘站次渠站约1公里，并配有多条公交线路，未来将连接新机场与首都机场的城际联络线还将从这里穿过。 再来为您推荐一个演出，感受曲艺韵味，传承国粹文化，庆祝赵玉明荣获中国曲艺终身成就奖，即畅音国粹中心成立，专场演出将在12月2号下午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上演。著名曲艺表演艺术家赵玉明将携手北方古曲名家姚雪芬、张秋平、刘春爱等倾情演出。著名曲艺家崔琦先生还为专门为赵玉明编写的曲苑长青树也将在这次演出中首演。这段新品将赵玉明近些年唱过的所有唱段穿插在了唱词当中，颇为巧妙。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部分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还有更加精彩的访谈部分。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作品展播。 大家好，我是作家出版社的副总编辑严慧，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生命册》。接下来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生命册》是一部自省书，也是一个人50年的心灵史。主人公我是一个从乡村走向城市的知识分子，一个背负土地行走的人，从乡村到省城，从省城到北京，再从北京到上海。一路走来，我的身份也从大学老师转变为北漂枪手，股票市场上的操盘手，以及一家上市公司的负责人。我是一个深刻、冷静、内敛、节制的人。同时，作品也勾勒了骆驼、老姑父、梁五方、重嫂等一系列典型人物形象。这些人物都来自那片既丰饶又贫瘠的土地，都来自乡村既淳朴又荒诞的生活。不仅是岁月，更是时事雕刻了他们的面容。在这些人物身上，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可以看到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纷纷扰扰。作品中的我吴志鹏，是个吃百家饭长大的孤儿，乡亲们推荐并供养他上了大学。毕业后，他成了省财贸学院的青年教师。他的成长故事是对中原大地尚存的民族美好道德风尚的生动演绎，这成了他由一次次逃离和回顾组成的人生道路的独特背景。这个背景一再提醒他，背后有人，给他压力，也促他反省，使他不管走得多远，不管过上多么异样的生活，也不敢忘本。书中有个段落尤其打动我，在我原以为所谓家乡只是一种方言，一种声音，一种态度，是你躲不开扔不掉的一种牵扯，或者说是背在身上的沉重负担。可是当我越走越远，当岁月开始长毛的时候，我才发现那一望无际的黄土地是唯一能拖住我的东西。的确，李佩甫的《生命册》所表现出来的沉重、悲情、温暖和希望的力量，标志着我们的时代在文学品味追求上的高度。正是这种凝重、沉重和厚重，使他跻身于当代杰出长篇小说之列。最后，我邀请大家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全书内容，分享你的感受。 城市文化范儿，脑洞大开的任天堂。前不久，世界著名游戏形象马里奥的原型马里奥·西格尔先生在美国病逝，享年84岁。 西格尔生前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开玩笑地说，我还在等待任天堂给我寄来的专利支票。也正是他的一个举动，成就了这个享誉全球的著名游戏人物。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他当时做了什么举动吗？ A. 租房子给初创的任天堂，为任天堂出资， C. 创立了任天堂。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互动部分的第一道题又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哈。今天呢，之前也说过，我们要跟大家聊聊马里奥这个游戏角色和任天堂这家游戏公司。那么我们的第一道题是，马里奥西格尔的什么举动让他成为了马里奥这个游戏角色的原型呢？ A 是租房子给了初创的任天堂，B 是出资任天堂， C 是创立了任天堂。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另外，本节目正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子昂。最近世界知名游戏人物超级马里奥的形象原型马里奥西格尔先生在美国去世，享年84岁。马里奥为什么会以他为原型？他和任天堂有着怎样的渊源？任天堂是如何从一家生产扑克牌的公司成为目前游戏三巨头之一的？把创意当作公司之本的任天堂是如何让创意在几十年当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直创新的他面对手机和平板的威胁，为什么选择坚守阵地？一家文化创意企业应该如何生存？2018年全球50大发明刚刚公布，任天堂的一款野心之作竟然入选。那今天我们就和您一同来畅谈这个脑洞大开的任天堂。有请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视频游戏网站游研社的视频总监刘海，以及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编辑刘晶，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嘉宾的阵容，欢迎两位。 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城市文化范儿的刘晶。 大家好，我是游研社的刘海。 欢迎两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刚才我们在这个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也说过，刚才我们也说过，今天的这个马里奥的我们要首先说的是马里奥的这位原型啊，他的这个马里奥西格尔先生是在美国去世了哈。我们都知道马里奥是我们可以说也可以叫他，有人俗称说超级玛丽。 对， 这个是一个以前我们在游戏机上经常能见到的一个游戏角色哈。他是一个怎样的角色呢？ 一个意大利的水管工，每天穿着背带裤但是最奇妙的是他要每次都要以不同的事情去救公主，然后公主每次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危险。可能很多人在童年都应该玩过这个游戏，或多或少。我觉得不光是现在的80后，可能更年长的一些人至少应该对马里奥游戏有一个了解。它可能是就是一个横版的卷轴类的这种闯关类的游戏，还是很需要技巧的一个游戏。 其实很多人看马里奥吧，他可能不知道他是水管工或者什么的，但是他形象确实很有辨识度，不管是小时候那些像素的，还是现在他有 3D 化的这个，他的包括他比较矮胖的这个，还有他的这标志性的意大利的这种 大胡子，对对对， 那大家可能对他的印象就会比较深， 而且我们说水管工还是以前的老印象，那在新的一些。他的些新的游戏里面，他已经完全不能说是个水管工了，是任何职业他都做过了。 但是他其实从最早的那个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018年的11月27号星期二，农历的10月20。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3和8。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在早晨北风较大，伴随着浮尘，在白天浮尘会逐渐退去，能见度彻底改善，预计午后天气晴爽，视野开阔，北风风力也会明显减弱，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由于天气较冷，早晚气温低，而且风干物燥，请大家注意保暖保湿。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在白天晴见多云，早晨有浮尘，北风4级，阵风6级左右，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15%。在夜间是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70%。预计未来3天都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的8点02分，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来看一下有事故的路段，北五环林翠桥以西东向西有事故，后车排过北苑桥。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北高桥有事故，后车排队。东四环四惠桥以北南向北有事故，后车请注意。东二环光明桥北南向北有事故，后车排到了左安门桥，请大家注意避让。 城市文化范儿，脑洞大开的任天堂。众所周知，超级马里奥的作者是任天堂的游戏设计师宫本茂，而马里奥西格尔曾经是宫本茂的房东。上世纪80年代初，他把自己的一间仓库租给了当时刚刚步入游戏产业的任天堂公司。有一天，当宫本茂正在为游戏中那个戴着红帽子蹦蹦跳跳的水管工想名字的时候，这位房东的名字忽然跃入了脑海，于是这个家喻户晓的游戏名字就取名马里奥了。所以今天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您答对了吗？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任天堂是一家全球知名的娱乐厂商，现代电子游戏产业的开拓者，但是这家公司并不是一直从事游戏这个行业的。它创立于1889年的9月23号，说起来也是一家百年老字号了。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任天堂这家百年老字号最早是生产什么产品的吗？ A. 鱼缸， B. 纸牌， C. 毛绒玩具。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互动部分的第一道题已经是告诉大家了。其实在节目当中啊，嘉宾也有提及，就是这个马里奥席格跟这个游戏角色以及任天堂的起源啊，结缘的起源是因为他把房子租给了任天堂。那么第二道题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就是任天堂这家百年老号啊，最早是生产什么产品的？ A 是鱼缸，B 是纸牌，C 是毛绒玩具。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述了经典的马里奥角色的诞生，在很多玩家的眼里呢，马里奥和任天堂还有很多的故事，为什么它和创意是划等号的，为什么说历史上的任天堂有着创意的基因，甚至说可以是天生就是脑洞大开。继续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视频游戏网站游研社的视频总监刘海，以及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编辑刘晶，和大家一同来聊聊脑洞大开的任天堂。欢迎二位。 大家好，嗯，刚才呢，我们在上一时段简单的说了一下，就是说马里奥席格这位美国的商人啊，他和任天堂，马里奥这个角色结缘，就是因为他是这个任天堂刚起步的时候那家公司所在地的房东啊，去收房租，然后呢，任天堂刚才我们在互动中也说了，就是说我设计角色的时候就给他起这个名字吧，啊， 但是这个设计其实还是有很多源头的，还是有很多故事在里面。哦，嗯， 就这个事儿，整个来说还比较有意思吧，因为刚才也说了，就是任天堂在美国去北美去发展， 对， 然后他其实当初应该经费也不是说很充足，所以他租的这个马里奥先生的这个仓库里边去办公，我估计可能这个房租 催收不是一两次，经常来，就开会的时候啊，什么推门应该就进来了，就是得交房租， 应该是正好趁他们在的时候 啊，对，应该大家开会嘛，正好人都齐，那就把房租交一下吧。我估计可能当时也是有可能是灵机一动，也有可能是他催烦了， 而且也不肯定不是一两次的催收， 对对对，肯定不是一两次催收，就恰巧可能他们在游戏设计的一些理念上跟这个人的形象比较吻合，所以他干脆哎， 我就完全以你的这个形象来做这个马里奥吧，因为其实这个马里奥先生他虽然是商人，但是他怎么说跟游戏这个符号有些符号很贴切，就是比如说他有意大利的血统，然后他平常据他的朋友说啊，他经常穿背带裤， 而且有大胡子， 有大胡子，所以基本上跟这游戏形象的一些非常显著特征就吻合上了。但是他自己其实对这个性格上， 性就完全跟游戏没关了，他首先他自己对电子游戏完全不感兴趣， 对， 再一个他其实对这件事儿他一生都是持有一个相对回避的一个态度的， 对， 就是在这个我们网上看到他的这个去世的讣告上就写了哈，这个原文我觉得很有意思，说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他喜欢打猎钓鱼坐飞机以及欣赏海湾的景色，如果1981年的那一天他没有闯进 没有闯进那间仓库，或许会拥有一段更为满意的平凡的人生。看起来他并不是完全回避， 对，并不以此为傲，或者说并不对此感到开心。 我记得他好像曾经说过，说希望大家忘记马里奥这个角色跟他的关系， 而是更在意他在社区服务上以及他的事业上的成功。嗯，对。 是这样，为什么他是这么回避这个角色呢？是不是觉得有点闯入他的生活，调动他的生活重心呢？其实你想，你要是一个商人，然后每天是这么一个特别可爱的形象，就完全不搭呀，对吧？这其实，咱们按现在的话来说，其实马里奥这个角色对于马里奥西格先生来讲，是他的 负资产，负能量。嗯，他，你说这作为一个房地产经纪人去哪里，大家看见这大胡子都想笑，这完全对他来说是负能量。其实这个事儿也有一些，为什么说是一个传奇的事儿呢？因为他本身其实我觉得像马里奥这角色当时创立之初，可能也没想到他如今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就包括这个马里奥他先生本人吧，他其实是个商人，有可能我觉得我们瞎说啊，他有可能自己 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去接触电子游戏，因为他自己，你想做一些赚钱的事儿嘛，那你玩游戏其实在很多人眼里 很耽误赚钱了， 对对对对， 影里说我这一分钟几千万上下啊，就是这种。然后他其实到后来这个变成了一个全世界都知道，所以很多人在打有可能在打扰他的生活，比如说要采访他，哎，当初以你这形象，你是不是要怎么样？他说大家得到的一些都是截然相反的， 好像 事儿不感兴趣。 好像他生前没有接受过和任天堂相关的什么采访。 对， 直到这次去世，对，非常少。直到他这次去世，然后另外呢，其实就像刚才刘海说的，就是任天堂当时做马里奥这个角色，并没有拿他当一个主角。谁想到他最后会那么成功？他当年就是一个游戏里的一个配角，还是一个小角色。 哦、应该很多人都玩过吧？我觉得 大 金刚，大 金刚，对对对对对对、 嗯。 而且那个时候就是在 Mario Seeger 先生催房费之前，这个游戏里的这个角色就叫 Jumperman， 就是一个叫跳人， 嗯，可以跳的一个角色， 他就是在里面能跳的这么一个角色。后来是因为机缘巧合，因为催房费这件事、 嗯、 然后可能戏虐，有一些戏虐一点的， 敲敲墙就有金币 就把这个人命名了 Mario。 那然后呢，在这个整个这个游戏当中呢，后来就逐渐的就越来越出名，然后最后成为了任天堂的当家的第一华第一、不能叫华诞，应该叫第一主角。对对对， 所以说提到这个任天堂这个公司啊，大家肯定还是想到了他的很多的游戏作品和游戏角色啊。其实任天堂我记得在上上个世纪他就已经创立了这家公司， 一百多年了。 对，用咱们中国的话就是百年老字号，对吧？但是呢，他好像一开始做的跟游戏没什么关系，有一段这个做什么什么不火的这么一段经历，是这样吗？一开始他是在做什么 的？也没有，他火过。 其实他最早，他其实在做的纸牌也好，其实跟咱们广义上理解的那些纸牌不太一样。 嗯， 他其实是给日本的一些贵族， 嗯，对， 主要在他们这些圈里去流行，因为那会儿打仗嘛。后来打仗以后，他们这公司其实也就不太景气嘛。然后后来他们主要是有了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就是山内溥啊，他辍学，这不是不能叫辍学了，就是家族其实是个家族产业，然后山内家嘛，然后他接手这家公司以后，其实对这家公司的影响就比较大了。他慢慢从一个啊，我现在记不太清楚，他应该叫花渣或者 花 渣， 对对，就是花渣， 花渣，对。然后从花渣转型到做扑克牌 啊，花渣，对，炸 炸， 对， 花渣是一个什么产品呢？ 它其实是一个，就上面都一共是48张。然后每一张上面都是用，就是例如说树啊、例如说风景啊、画的一些画，然后它也有自己既定的一些规则，而且据说里面囊括了日本的习俗，很多传统在里面。其实是就像刚才刘海说的，是日本人他们就是传统的一种游戏， 卡牌类游戏。 但是在1886年之前，这个游戏是被禁止的。 哦， 哎啊，直到1886年以后才解禁，老百姓才可以玩 啊、 然后，但是你想想，任天堂有多么洞察力，多么高。1886年解禁，1889年任天堂就进入了花闸。花闸，对， 就把它这个推广出去啊， 对， 推出了这个平民化的这个纸牌产品， 对， 啊，是这样的。 其实任天堂在过去的历史上还做了很多，例如说他做过出租车行业， 嗯，我记得他还做过便当， 便当 最早的时候 啊、我还真不太清楚、 嗯， 反正做过出租车，他还做过一些小家电、吸尘器什么的， 嗯， 对对对， 就什么赚钱也确实是做过一些这种 公司要生活嘛， 对， 都需要生活， 对。其实当时我们也都知道他是做这个花闸是得到了、可以说是真正的实际意义上的有了第一次的成功啊，他其实可以作为一家纸牌厂就这么做下去的啊，但是后来呢他选择进入这个视频游戏的领域，其实这也是相当于一次可以说是赌命的一个，对于一家公司来说，我不做以前的东西了，我去做新的东西啊，把自己公司的这个命运都赌上了一次二次创业了， 也是一种挑战。 是，那这家公司在游戏的这次转型上又显现出来哪些自己独特的特质呢？ 其实刚才也提到，像山内溥他本人，他其实一直有个理念，他就是说用一些创意啊，用一些就是用我们现在话说软件上的东西去打动用户，而不是说用硬件上的这些啊。他也简单表述就是这么一个方向吧。再有，其实像任天堂，他在开始的时候有很多 啊，像刚才提到的宫本茂，他设计了这个马里奥这个角色，还有什么横井军平啊这些人的加入，然后给了这家公司，当然肯定是有山田普他先确立方向，我要做这个事儿。其实对他来说，当时他们其实是在花札。 嗯 啊，它是一个小众品类。其实到现在，很多人我估计都不知道。你要去日本，我觉得你去东京大街上问，你说花札，这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 对 对，因为但是它因为受一些那个外界影响吧，然后它后来生产扑克牌，啊、 嗯， 包括它的扑克牌，我记得它当时是跟那个迪士尼有合作，比如说把图案去印在扑克牌上， 嗯、 啊，这样让扑克牌的销量能够得到一个更大化的发展，所以他通过这些纸牌，他其实对用户的对于娱乐的这些需求他是很了解的，所以说我们其实在后边也聊创意，他不是说创意这东西不是拍脑门子啊，我就出创意了，我就要做一什么东西你要把它实现，不是，他其实是对这个产业，对人们娱乐产业有一个很明确的需求啊，就是从他最开始做一些纸牌开始积累的这些东西，当然确实是山内普这个人，他对一些未来的一些判断，还有包括他 洞察力 啊，包括他的这些怎么说呢，非常有，这公司就是他的嘛， 对， 公司就是他说了算，所以说他这公司能够说掉头我就掉头了，并且他其实接手这家任天堂这公司的时候，这公司的状况并不是很好， 对， 不像咱们想是一个我是富三代富二代，我现在有一大公司大集团叫我继承，而不是他是从那个大学退学以后接手这个公司的时候，公司其实的未来方向是很不明确的，有可能在未来转型失败以后就没有任天堂了啊，所以说当时这压力也是很大的啊， 而且任天堂在这三个目前这三个做视频游戏的公司里面，它的主机性能，刚才刘海也说性能是最低的，所以说它真的是靠创意打动了很多的玩家。 对，和他竞争的这两个说出来都是如雷贯耳的名字，索尼和 微软、 啊、对， 在技术上，在硬件技术上都可以说对任天堂是一个超越，都有可以说是半代到一代的硬件性能的提升，但是任天堂凭借自己的就是创意，它的最大的资本就是创意，它很难，别的公司很难去复制它的这个这些东西。 是的，而且所以说我觉得任天堂最厉害的一点在于什么呢，其实我们如果说现在有一家公司我想出一个很不错的点子、卖一个很好的创意，我能火个几年，最厉害的是你这个卖创意的公司，你几十年都能保证你能提出来好的点子、这个其实很厉害的。 对 啊，所以说这家公司的特质呢其实就是坚持创新啊、但是可能不玩游戏的玩家的话，可能不是游戏这个资深玩家的话，可能还觉得啊、超级玛丽就以前那个红白机上，对，就是一个像素块组成的小人，然后见着这个墙跳一下啊，顶个蘑菇顶个金币什么的啊，就是一个很原始的游戏哈。其实现在这个超级玛丽或者说马里奥这个角色已经不只是局限在那一个像素版的游戏里了，还有很多的衍生品，是这样吗？ 对，像其实刚开始我跟刘海说了，我们现在马里奥它涉及的行业实在太多了，马里奥有赛车，然后有网球，然后还有他现在包括最新的一个大作就是马里奥奥德赛，在那里面也是任天堂第一次尝试在马里奥的游戏里面进行这种叫沙盒化，其实我们来解释就是没有一个既定线路， 开放世界， 完全开放的，由玩家去探索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环境。 其实马里奥他主要是他的一些衍生作品，包括他的兄弟刚才也提到了路易，还有包括一些什么鬼屋冒险， 对，瓦里奥， 然后他的那个这个女朋友一开始叫 Lady， 可能就是个简单的女孩，后来叫那个 宝林， 然后包括还有强宝林的那个库巴大魔王， 对， 然后有一些。大概有几十个他的这个作品里衍生出来的，并且这些作品单独的还有自己的新的游戏的分支。那我觉得可能大家在平常见这些东西有的可能都不太，比如说那个蘑菇哈，蘑菇也有他的一个具体的形象，可能大家都见过，但也有的人可能都不了解从马里奥出来的，所以说这些形象在今天看可能随处可见，可以说 对。 对，是这样的哈，所以说马里奥其实到现在为止已经成了一个 IP 了哈、我们印象就是如果不玩游戏的话，也应该对有一个这个形象的出现很有这个感触或者印象很深刻，就是在当年这个东京奥运会 接棒准备举办的时候，当时的这个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是戴着一个马里奥的这个红色的水管工的帽子， 对 啊，从这个 一个管道里 管道里这样伸出来，所以说真的是已经是成为了这个一个文化的代表了哈。啊，那这是这个马里奥这个角色。那任天堂还有哪些让两位觉得最有意思的角色吗？ 嗯，刚才刘海说了很多，刚才说有瓦利奥啊、路易啊，这些都是任天堂在他的这个世界观，就有点像我们说以前我们聊漫威，在漫威的宇宙中有这些那些那些那些， 他们都互相认识啊， 对对对， 可能敌对或者同一阵营等等。 最近比较火的像那个精灵宝可梦 啊，对，精灵宝可梦， 就是叫宠物小精灵吧， 对， 啊，宠物小精灵里边那个皮卡丘， 对， 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大家，我觉得算是仅次于马里奥一些的吧， 对， 最近更火的，对， 正火。 然后另外其实说到任天堂创意啊，我觉得例如说当年就这家公司的很有意思，当年他要做一款游戏，然后呢他并没有限制这个公司说我一定要这个制作组的人来参与，他是把一块白板一个黑板放到了公司大堂当中，然后任何一个员工你走过这里都可以提交你的创意，画一些草图，写两句话，随意都可以。于是呢就是上到公司的总裁，下到财务，甚至跟游戏开发完全不沾边的一些职能部门的人都会在黑板上写一些自己的想法，有意思的创意点。结果呢这些创意点呢最后就结合成了一款任天堂非常知名的游戏，那就是瓦利奥制造。 是这样，其实也是集思广益哈， 就是完全是各种创意的一个集合。 是的，其实每一个角色应该是都有他的故事啊，或者说呢，每一个这个真正从小啊接触了这些游戏的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应该都有属于自己的，比如说最喜欢的一只宠物小精灵，或者说最喜欢的一个游戏的角色啊，都有可能。我们继续来聊聊这个任天堂的创意哈。我们刚才聊的是游戏和游戏的角色，但其实任天堂不只是一个卖游戏的一个公司，它其实 平台。 对 对， 就是我们说白了还有游戏机，对吧？那任天堂一直把创意当做自己的根本，那在游戏机方面他们又有哪些创意呢？二位来介绍一下吧。 他的每一代其实都很有创意。 对，其实就包括我们刚才最早提到的他1980年前后出的这个大金刚啊，他是在游戏机的里边第一次引入了方向键的这个概念 啊。对， 其实现在我们大家看手柄方向键很平常了， 就是上下左右 有 十字键， 在当时没有，因为我最早那会儿玩那个叫雅达利的一个， 对 他是用摇杆控制的，他有一个杆儿，就跟那个开车的那手挡， 对， 它上下拨，但是它并没有这个十字键用大拇指操控这么方便。然后呢，这个我觉得其实是个创新。然后包括它最早的游戏机，像我们那时候都见过红白机嘛， 对， 然后它有两个手柄从这个主机里延伸出来啊，到后来可以接四个手柄，但是也是从任天堂这边开始的。然后主要它最开始的那个手柄上还有一个麦克。有个麦可以接收一些声音的这些讯号，所以说他从很早的时候他就比较注重这些创意的元素在他硬件的这些， 还有很早，你像那个有光枪 啊， 就打鸭子，你可以拿那个枪去对着电视打一下，然后他确实能够感应到。这个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它这个技术原理是什么。 其实它那个原理我们真还研究过，它其实就是个黑白块啊，它电视里你打的时候，你甚至现在回想，你打的时候电视会闪一下。 对， 啊，它其实就是黑白块的一个那个，但是它有自己的一套算法，很聪明啊。 就是用它的，这就也是一种创意了， 也是一种创意。 对，而且最早的像掌机也是来自任天堂的 Game and Watch 那个机器，而且它最近好像，任天堂的俱乐部还复刻了一个这个机器， 对， 就是，然后你像它后面的每一代，可能最知名的就是让现在大众所有人都了解的可能就是 V， 可能当时很多家长都为自己的孩子买了一个款这个 V， 就是体感游戏，他把体感这个东西引入到了游戏当中，可能游戏当中的一个挥舞，或者说拿这个网球拍挥一下，或者说跑步，完全需要你人在电视机前真正做出那个动作才有可能达到的。这样他就把游戏的这个点或者说范围扩宽了。 没错，他把游戏从一个你坐在凳子前开始动手指 紧盯着屏幕的这一个僵化的状态，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可能全家老小都能参与的，而且真的是身体力行跳来跳去这样的游戏。 他吧，他任天堂的主机单从硬件的规格上来说，他肯定不如 对另外两家， 提到另外两家的规格高，也就是说它的画面表，它追求的不是极致的画面表现，但是呢，比如说像体感呀、啊，包括一些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手柄，它也不是说啊，我就是这个首创，它也不是这样，它只是把它和它的软件进行了一个很有效的结合。 对， 比如说我们在玩一些体感游戏的时候，有些体感游戏很无聊啊，你用一些控制器在挥舞的时候，你只是机械的在做一些体感的这些尝试。但是任天堂的游戏呢，它用软件很有意思，比如刚才提到马里奥介绍， 对， 马里奥制造，它是什么呢？可能很多朋友没玩过，它几百个小游戏，它没有一个主线，它几百个小游戏，比如说我对着屏幕吹气儿。啊，我对着屏幕吹气儿，或者我点一些连击一些两个人有一些竞争啊 PK 的这种要素，它几百个这种游戏结合在一起，它再把体感的东西融入进来，其实你就它就很适合在家庭的这个环境下去玩，比如说我带着啊，甚至我带着我妈，或者说有小孩的，大家都能参与进来啊，这就跟另外两家的这种游戏的主打这种视觉化是完全不一样的， 思路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我记得很有意思的一个就是你需要冲那个机器喊，你达到一个分贝之后你就算过关了。 哦， 对， 很有意思。就所以说你还是能听出来，或者说我们大家都能听出来，就是说这个公司呢，它是敢于去想而且敢于去做的，就是现在体感技术还没有一个很成熟，比如说那个激光枪很早以前的事儿，那时候体感技术根本不成熟啊。但是呢，我就能想让大家在玩游戏的时候有这样的感觉， 达到那么一个新鲜感， 是有这个玩的时候有这个乐趣啊。下一次呢，我们也可以好好聊一聊它给大家带来的这种温情乐趣啊，这样的一个游戏精神。其实说到这个，它敢于和自己的这个软件或者硬件去相结合，那最近有一个新闻呢，也就是2018年全球50大发明刚刚呢上周公布了，任天堂的这个 Labo 是吧？也是进入了这个50大之选。那两位嘉宾能不能先简单的说一下，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我首先我说我买了这个 Labo， 然后真的是它改变了我们以前所谓的坐在机器前或者坐在电视前玩游戏的这个状态。它是全是用纸板，让我们回归了更原始的玩游戏的那种感受，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玩的那种折纸游戏，或者说那种手工制作。 就比如说你可以用纸板这个折成很多的游戏道具啊，然后呢用游戏道具参与到这个，借助这个信息化和这个高科技化的手段，然后借助屏幕的辅助去用自己做出来的游戏道具去加入到游戏当中去啊。比如说我记得有一个高达背包，就是你把这个纸板折成很多的盔甲，然后装在自己身上，就可以在视频中去操纵这个盔甲哈，很有意思。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下一时段接着聊。 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乌龟，你作弊！ 兔子，你别血口喷人！ 自从赛跑改成赛车，你每次都赢，今天赌成这样，你还能半小时到终点，骗谁呢？ 我有杀手锏呢！关注北京电台，不光拥堵信息早知道，还有精彩节目一路相随，服务出行人群，你不服不行。 北京电台先人一步，2019年优势广告资源也将开启预售，详情请咨询6515-0023。 对着别人的照片流口水， 哇，小姐姐的马甲线好美啊！ 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叹口气， 想运动又没时间。 每天工作忙忙碌碌，唯一闲置的就是那张健身卡，别给自己的懒惰找借口。零散时间动起来 ，Office Lazy 秒变 Pretty Lady。我是思萌 ，Office Lazy 的私教课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018年的11月27号星期二，农历的10月20。今天的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3和8。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在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北风4级，阵风6级左右，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15%。在夜间是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70%。预计未来3天都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的8:31，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在北部环路方面，北二环西直门桥到小街桥东西双向车多，北三环北太平桥到太阳宫桥东西双向车辆行驶缓慢，北四环惠新东桥到学院桥东向西车多，北五环上清桥以东东向西有事故，队尾排过北苑西桥，玉峰桥到上清桥西向东车流量大，请大家注意避让。 是文化范儿，脑洞大开的任天堂。任天堂最早是京都一家叫做任天堂骨牌的纸牌厂，专门生产花札纸牌。上个世纪50年代，任天堂的纸牌曾经占领了日本纸牌市场60%的份额。除此之外，在任天堂的百年历史上，还曾经涉足过出租车、小家电等行业。所以这一道题的答案是 B。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任天堂做游戏一直有自己独到的创意和设定，脑洞大开一直是任天堂游戏的最佳卖点。在从事游戏创意开发的过程中，这家公司一直坚守着一条准则。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这条准则是什么吗？ A. 不与其他公司合作。 B. 不断尝试新的行业。 C. 游戏中坚决杜绝暴力和色情内容。 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的答案就是纸牌哈。任天堂这家公司呢，一开始是做纸牌做的比较成功。第三道题也给大家放送了一下，就是任天堂公司有一条公司准则是什么呢？ A 是不与其他公司合作， B 是不断尝试新的行业， C 是在游戏中坚决杜立暴力和色情内容。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就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 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呢我们也讲述了任天堂这家公司的发展历程啊，它从最开始的做纸牌，做视频游戏，同时呢也投入了这个精力去做这个游戏平台、游戏机的这个制作，而且呢它的我们也说了，它的一大特点就是非常富有创意。啊，这个创意啊，不是我们说今天想个新的颜色，明天想个新的形状，而是说他真的在尝试着去改变人们玩游戏的方式。 对，科技不以换壳为本。 是的啊，他们不把这个就是他们把这个玩游戏当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希望大家玩游戏啊，不只是就是玩完了以后就觉得刺激，就觉得这个枪战啊，打完了以后啊，或者说这个赛车啊，就是跑完了就光是一个声光电的对于大脑的刺激，好像他们并不是以这个为主的，而是他们想要人们玩游戏的时候觉得好有趣、好有意思啊。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他们很成功的一个入选了2018年全球五十大发明的这个 Labo 这个一个设计。刚才我也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呢，我们拿纸壳子啊折成一个盔甲，比如说在手腕上啊、背上、腿上都有这个盔甲，像那个古代的大机器人一样， 对 啊，然后我们去在他的这个游戏机前， 一个城市里面， 是的， 对 啊。然后我们在这个游戏机前有这个红外感应啊，然后呢我们在屏幕上就能看到自己，比如说挥出右拳，哎，在屏幕里那个巨型的机器人就能挥出右拳。 它和这些欧美厂商不一样的就是，他们可能会想我用 VR 实现，或者说我用体感来实现，但是其实任天堂用了一种特别有意思的创意，就是它用纸板跟绳子来实现。 是的， 里面可能还有皮筋儿在里面，完全都是你通过手工去创造的。例如说它有一个纸板，里面有很多小配件，你把它折起来就会出现一个鱼竿，然后你就可以真的在你家里尝试钓鱼。 对，对着就是水呢，就是屏幕里的水， 屏幕就是，对对 对, 对，而且你这个鱼也不是那么好钓的，你可能也需要循循善诱的让鱼来咬你这个鱼食等等等等，这些设计是特别有意思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当你弄那些纸板的时候，你真的是，反正我是有好几次都是特别的感叹，这样也可以，就是它的一个设计完全是让你惊讶的创意，让你感觉到你整个的制作过程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过程，真的， 是这样。 他比较擅长把这些游戏乐趣从屏幕外延伸出来吧，就是说像 Labo 这样的一个外设，在他公布的时候，其实大家的朋友圈不一定是从业者啊，就是大家都看到这些玩法以后，都会有一个啊，哦，原来游戏可以这么玩的这么一个感觉。但是你单拿到 Labo 以后，还是有一些蒙圈的啊，就是说它都是大纸壳儿。 对， 现在尤其现在年轻人，说实话做手工的机会，小时候做手工的机会也 少 了, 少 了。 对对对。然后他比如说像我拼过 Labo 的那个钢琴 啊，哎，那个是很难的， 那很难。 对， 他拼那我估计得下午得两三个小时的时间，你才能把那钢琴做好。当然你最后弹的时候你还得会弹钢琴，就是你得真会弹钢琴， 对， 然后你才能去驾驭这个东西。当然如果你不会弹钢琴，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入门的一个平台，比如说你给你的孩子或者你自己学学钢琴，就从它那个特别简单 弹几个音阶， 音阶完全一样。 啊， 对，你就想一想，一个纸壳在你手里最后变成了一个钢琴，这种创意是非常无限， 并且比如说你在上面弹一个一闪一闪亮晶晶，你所获得的这种成就感，对一个完全没接触钢琴的人来说，他其实就会觉得啊，这东西太神奇了。 对， 啊， 这个东西完全是你自己从自己手中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做出来的。 对 对， 当然你最后还是得想这东西还得放在哪儿，因为你不能把它 拆成，这是最大问题， 不能把它再拆毁成纸板了。 对，我跟刘海刚才在外面也在聊，说这个东西做完之后，我们现在发现的问题是没地儿收。 对，这纸壳的面积也，这个体积也不小。 对对对，而且很多玩任天堂游戏的人都说我们现在缺的不是游戏，而是当年玩游戏的那个心境以及朋友。 是的， 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所以说你看任天堂呢，现在这个游戏发展啊，其实很多的这个游戏都在雨后春笋一般的这样的不停的冒出来， 对 啊，都有很多的卖点等等啊。但是真的就是让人，任天堂这边呢就是一直在坚持什么，我一定要让你的生活变得因游戏而变得有趣。 对 啊，不是说因为你弹钢琴或者钓鱼，或者说拿着这个自己做的纸壳子的这个大战甲去打，能 怎么沉迷呢？ 大怪兽， 对吧？打着打着累了，对吧？所以说就是它不是为了让你更长时间的待在电脑屏幕前或者电视屏幕前， 对， 而是想让你在玩，只要你玩一分钟 就感到乐趣， 对，好玩一分钟，快乐一分钟。 你看有些人就像当年有些人玩 V 的时候，他会觉得他真的会出汗， 嗯， 他因为你他真的你是实体在运动当中的嘛，对吧？ 是的，所以说作为一家创意的公司啊，对于这个因素来说，也是这个任天堂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不过呢，我们也都知道，不可能有一家公司在这几十年的这个生涯里都是一帆风顺的哈。任天堂也有过几次大起大落，是这样吗？ 对， 啊， 例如说 NGC 的时代。 对，其实任天堂在早期的时候，他有一些步子很大的举动，比如说他在很早的阶段，他就尝试过做一些 VR 的这种眼镜的、 对对对， 这个外设，然后呢，这个外设其实存在时间很短，因为当时技术也不支持，因为大家其实知道，有一些东西它你把它变成一个产品，它其实是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的。它一个公司，我需要考虑成本啊，比如说一台，它还是为了赚钱嘛， 对， 它是一个公司性质，然后呢。这个东西用户实际体验以后，比如说用户的空间，它其实也是一个问题。比如说你像一些 VR， 它需要场地比较大。像刚才我们说的 level， 如果你把 level 都买全了的话，你家里肯定得需要一个比较大的存放空间， 对， 你不能很小啊。它这些东西它把它综合起来以后，所以它在前期也做过一些，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它那个。早期的时候，它在那个卡带和光盘的这个媒介，处理上就不是很成功。 啊、对， 还有 最早的媒介都是卡带， 都是卡带。然后，但是它跨媒介以后，因为卡带容量比较有限，而且它制作成本高。 对， 那光盘呢，其实它制作成本低，它的容量又高，所以它在这个跨这个媒介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一些判断失误的。比如说它一直坚持用卡带， 到现在它的掌机还都是卡带。 对，一直坚持用卡带，但是现在还好了。现在其实大家觉得用卡带也还不错，但当时那会儿大家都在转光盘。 对，现在的卡带技术倒是也在提升， 对，也在提升。可能成为一种传承的风格了，因为他现在也做大了嘛。但当时他确实是因为这个，可能会给他的这些平台，有可能会让他的平台就从此就消亡。他有也有这方面的风险啊，包括他也发售过一些外设，比如说他跟索尼合作过。啊，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他跟索尼合作去做过一个光盘机，就是给他插在超人 SFC 上，但是很不成功。 但是好像说是因为这个才刺激了索尼自己去做游戏机， 对，然后索尼可能因为什么契机就自己去做了游戏机， 树立了一个自己的敌人。 而且也当时就是任天堂整个对这个事儿的判断上也没有说引起他足够重视，他觉得啊，你又不了解游戏，对吧？你只是干什么什么的，然后呢你去做游戏机，你要能大卖去吧。我把脑袋拧下来，大概就这意思。 就刚才刘海说的那个，就是任天堂做的那个所谓的虚拟现实眼镜，其实现在大家看虚拟现实很舒服了，已经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当时，就有点像什么，因为它是单色，只能显示红和黑。 是的，我看过那个就是它的这个视频演示。 对， 啊、就是首先我们现在这个 VR 眼镜都是能戴在脑袋上的，随便转的。那个 VR 所谓的那个 VR 眼镜是像我们现在就感觉像一个高塔上的观景台的望远镜，是一个杆。 对，单色，而且人家也没那阵儿也没叫虚拟现实，还没这个词儿呢。 对， 对，然后 它是一个杆钉在地上的，你得跪在地上去看它， 而且感觉。如果说那个上年纪的朋友可能会看过一个电影叫《红高粱》，有点像片尾的那个色调，就完全是红黑的那个色调， 是的， 看着，因为你在游戏的环境当中，因为像电影当中它是有特殊的艺术处理，那在游戏当中这就真的很难受了。对， 所以说其实它就是一个。敢为天下先的人， 对， 但是 永远在不断的创意超越。 对，只不过也有这个步子太大的时候，摔倒的时候。 对， 是这样的。最后也是创造，催生出了一代神机啊 ，PSP 啊。 对， 但是他总能拐回来，这个是他的一个非常，对他有尝试。 对，你看 V 成功了 ，VU 就失败了，基本上属于失败了。 对对对，他经常会有一些很好的想法，然后他跟别的公司不太一样，他其实跟一个日企的文化不太相符，他总是愿意把一些创意给他做出来，并且他会去卖， 然后它市场如果不反应不好的话，那有可能啊，这代我就不行了， 亏了就亏了。 对，但是它其实就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它硬件，一方面软件啊。那我可能硬件上亏一些，我软件上也足够能够把它拐回来啊。 没错。 其实我们都知道，现在啊，除了这个，我们说游戏有很多种嘛，比如说在电脑上玩的，然后呢，买一台主机连着电视玩的，也就是说新买了个相当于新买了个专门玩游戏的电脑主机啊，可能这么理解大家会更明白一些。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产业呢，还有就是比如说手掌里拿的游戏机啊，更现在我觉得火热流行的就是手游，对吧？手机游戏啊，各种某某荣耀啊、某某战场啊，对吧？都是非常火热的，现在年轻人都在玩。那据我所知，其实任天堂在一开始是并不想去做手游的，他们是有这个怎么说呢，是不是有自己的这个固执的一面呢？ 其实手机游戏其实怎么说呢，就是相当于是手机游戏和主机游戏吧，因为任天堂我们知道它主要的发展领域是在主机游戏。 对， 那其实手机游戏也是最近几年才大家，因为手机的硬件的性能在提升，它现在的手机性能可能我觉得 CPU 上已经超过游戏机了啊，已经可能就不是说显卡的能力，就是它的运算能力可能已经很强了，它可以去支撑一些很好的游戏画面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一个公司作为一个公司性质，他想要去赚更多的钱，他势必得考虑在一些这种 平台上， 而且人人都有手机嘛，这是一个很大市场，谁都不能忽略这个事儿。所以说，在这个上，其实任天堂是有一些纠结，也有一些尝试。 对，他是始终不愿意跨到游戏机跨到手机这个平台。另外岩田聪在就是他的上任社长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就是坚决不允许自己的游戏登录这个手机啊。然后但是后来天妒英才嘛，岩田聪去世了，那么他的下一任呢就做了一些初步的尝试。 对， 会把像马里奥这些比较这人气的 IP， 对， 然后用到手机上。 当时马里奥是在手机上出了一个还算是有一些那个超级玛丽的 影子， 原汁原味的吧， 对对对对对， 也可以这么说，是一个原汁原味一个跑酷游戏。因为它其实是为了适应手机游戏的一个，它把 操作简单了，对， 就不用你去控制它移动，你只需要控制它 跳， 大概是这么一个操作。并且好像我记得那会儿有一个比较火的游戏，就是精灵宝可梦，就是在一个 AR， 对对对，在一个地图上。 那会儿其实我当时在美国出差啊，那会儿我觉得可以给大家描述一下，就是当时那游戏火到什么程度，我觉得好像美国人都在玩，就是大晚上10点多在那个公园里边，很小一公园，大概聚集了有100多人在那遛弯儿，你都拿着手机， 那绝对不是遛弯，那是找那个宠物小精灵。 对，其实就是我还问了一下当地人，他可平常晚上没这么多人，就正好赶上那游戏发售没几天，然后大家拿着手机就在那个草地里，突然就有人喊啊，这儿有一个什么什么，这儿一个那个皮卡丘，然后所有人就都往那方向跑， 对对对， 然后就在那打开手机刷，然后去打。然后其实，哎呀，包括我们去那儿开车，我们随行的同事啊，是在出租车上一路走一路抓啊。对，其实当时我觉得在那个全球范围内应该都是算非常火的吧，就这个时间。 可能很多咱们听众可能会不太了解，我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说他是把一个现实的环境呈现给你，然后是在一个现实的环境当中会投放一些比较稀有的这些游戏，应该是宠物小精灵，我们暂时可以理解为是游戏道具吧。 其实你就这么理解，就是相当于在一个就是现在咱们大家都用导航的地图嘛。 对对对对， 它其实就在地图上给你去标记了很多点，比如说我告诉你，在那个 你家楼下的那个十字路口， 在前门那儿， 对， 在前门那儿有一个皮卡丘啊，你就走到那个位置，你必须要走到那个位置， 对， 你才能去触发、这个、 遭遇它 、然后你通过一个方式能够把它收集过来， 然后这时候你打开手机的这个摄像头，然后摄像头一开始我们如果打开摄像头的话，拍摄到了肯定是比如说我们 真实的场景， 对，到了家门口了、对吧，这个地图上游戏地图上显示你这有一只什么小精灵、然后呢你打开到这打开那个摄像头之后，首先拍到的是家门口的样子、然后呢这时候呢就会在你的手机屏幕上跳出一只小精灵来，就在你的家门口站着， 而且它和你的现实的环境结合的特别好，它也许就在你的门口站着， 看着。 是的啊，还是很这个做得很真 实，非常富有创意。 是的哈，所以说这个面对移动设备的威胁，还是做了一些妥协和改善的哈。而且呢，刚才我们也说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这个国内的玩家对于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款精灵宝可梦 Go 哈，还是玩的比较少的。这也是说到一个问题，就是和视频游戏的三巨头，我们说索尼、微软另外两家这个游戏商相比呢，任天堂对于中国市场迈出的步伐，我觉得是稍小一点的。跟这两家相比，事实是这样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或者说现在有哪些改善呢？ 其实《宠物小精灵》这款游戏在全世界范围内，包括在中国范围内的受众还可以，还比较多。因为我们小时候可能从那个掌机上啊去认识了这款游戏，然后延续下来到今天为止，包括现在最新发售，刚才你说的这个宝可梦 Go， 然后呢它已经更迭很多代了， 对， 很多代，要包括复刻呀，然后重置啊什么的，就基本上其实还是原先的那些东西啊。那它随着硬件不停时代的更迭，它其实在不停的去出这些东西，然后 我觉得任天堂确实也对中国的市场非常重视，像有在以前我们曾经的有一家就是他跟咱们中国的一位也是游戏业的应该还是博士呢，然后一起合作的像神游，然后他把他的游戏平台，健康的游戏平台完全带到了我们就是中国，然后呢最近呢他基本上所有的他自己的大作都会推出自己的官方的简体中文版，然后我觉得正在逐步的吧，随着我们对游戏业的，随着我们中国对游戏业的这种大力支持，包括我们的这个游戏产业的环境在不断的发展，我相信他肯定还是非常关注我们这个中国这块市场的。然后另外我觉得任天堂的所有游戏最好的一点就是刚才我们在，其实我就暴露一下题呗，就是说他是坚决回避色情和暴力的，就是说你在所有的任天堂游戏产品当中，你是绝对看不到暴力，看不到那些就是可能 血腥啊 这些东西，你都是完全看不到的。 没错， 它讲究的是全年龄的一种合家欢的那种东西。 是的，所以说真的是他坚持的游戏就是真的是带给你正能量，带给你快乐， 对， 带给你乐趣，带给你爱哈。这样的一家公司，所以说希望也是在咱们国家，就像刚才刘晶说的啊，这个我们的电竞事业也在大力发展啊，也是在逐渐的获得各种国际赛事上的佳绩哈。当然了，希望我们的这个视频游戏的产业也能够迅速的发展起来吧。我们最后来听一下第三道题的答案。 城市文化范儿，脑洞大开的任天堂。任天堂做游戏一直有自己独到的创意和设定，脑洞大开一直是任天堂游戏的最佳卖点。在从事游戏创意开发的过程中，这家公司一直坚守着一条准则，就是开发优秀的全年龄向游戏，不但自己开发的作品中坚决不能有暴力和色情成分，即便是其他公司的游戏登陆自己的平台，也绝不容忍这些内容出现。几十年来一直保持着弥足珍贵的社会责任和企业操守。所以今天最后一道题的答案是 C， 您答对了吗？ 好的，我们今天最后一道题的答案是 C 哈，希望您呢都已经答对了。我们相信啊，通过政府的大力支持，游戏行业的不断的良性发展，我们中国的视频游戏也一定会得到长足的进步的。用创意和精美的画面给这门第九艺术来添上一笔浓浓的中国风。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 好，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再给您首先呢是要告诉大家，是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主持人黄燕，代表责任编辑刘晶，监制刘冰，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同时呢再来了解一下明天城市文化范儿为您安排的精彩内容。11月26号，来自中国深圳的一组学者向外界公布，一对基因编辑婴儿在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他们的基因已经经过人为的修饰，能够天然抵抗艾滋病，他们也 是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婴儿，这一举动是引发了国内外科技界的巨大关注。针对基因编辑婴儿，国内已有122位科学家联名抵制。那究竟什么是基因编辑 CCR5 这个基因，到底是怎么回事？人艾滋病真的可以通过改变基因完全杜绝吗？人类的基因进化从历史上看都有什么规律可循？城市文化范儿在明天一起和大家从科学角度看人类基因。 马里奥为情人自主到去当，为着摘星火山一个床。 10块钱吃野生海参，这本来就不太相信，电话还一直占线，是不是在忽悠我们听众的呀？ 哎，吃你们的海参已经有3-4年了，这最低划算也得15块钱一头，这次划算下来10块钱，我怀疑海参是不是正经海参。 其实啊，大家的抱怨都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呢，秋冬本来就是吃海参的大好时节，一只4-2重的螃蟹都得30-40左右，一根一级品的野生海参才10块钱，而且呢，海参它作为海底的人参，一直呢是星级酒店里的压轴大菜。营养价值不用我说，您肯定也清楚。但是今天实在抱歉，我们的海参推荐库存只有最后的500盒了。 是， 所以说只够今天明天2天的推荐时间，您还不定，恐怕就真的成为本次活动的过客了。 没错，您听好了，厂商零售价格1999元一盒的一级品的野生海参，之前一直都是799元的直供价，今天订购2盒就多送一盒，划算的每盒海参啊才532块钱，每头野生海参只要10块钱，而且还要再送一只海参焖烧泡发杯。电话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其实啊，说到这款海参，大家心动的主要有3点。第一呢，就是海参的品质。野生海参都是生活在深海当中自由生长的，以海藻和浮游生物为食，安全又健康。 第二呢，就是海参的营养了。海参的质检报告和海关报关单都可以给您查看。甘氨酸、谷氨酸、精氨酸、赖氨酸等等，光氨基酸的种类就多达了16种，而且每100克海参当中就富含了53.6克的氨基酸和73.1克的蛋白质，这在市面上可是不多见